活里值得去收集的回忆。未来岁月不客气，哀愁之余别忘记，明天还是要继续。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苏芮的《明天还是要继续》，这是来自苏芮1984年的《蓦然回首》专辑当中。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呢，是1999年满江的专辑《秘密花园》当中的《裙角飞扬》，这是首听起来特别纯情的爱情歌曲。它和锦绣二重唱的《明天还是要作伴》是属于同曲不同词，作曲是伍思凯，而这个版的填词是厉曼婷。 在等你过了那条街，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你别回头，别管那裙儿飞。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爱发生在不对的时间，卷乱了滋味。赶在伤害还没出现，让结束保有一种美。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也枯也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我将与谁共度春天。裙儿轻轻飞，还在眼前，我已经开始想念。留不住时间，留住画面，也是一种永远。在等你过了那条街，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

这首歌是来自潘玮柏的《我们都会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5年，当时黄莺莺重回 EMI 百代公司推出的第一张专辑《春光》当中的同名的标题歌曲。这张专辑制作精良，杨明煌还有黄舒骏等著名的音乐人参与了制作。而这首《春光》呢，来自郭子的作曲，同时呢，它也有两个版本，除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不插电的弦乐版本。 春光洒在你清澈的脸庞，落在那起伏的胸膛，叫你的心慢慢躺。像细雨般的飘飘荡荡，你成浓浓的渴望，一生中只愿意这种想你。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笑配合，努力扮演好你要的角色，闭上眼呼吸那么忐忑都不是真的。你不会记得每一个伪装快乐的眼神，沉默了当你痛哭失声，我会打开门，寂寞让你更快乐，贪图暂时逃离的气氛，你越清醒陷得越深，当你透露一个吻，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那些陌生的人谁给你真诚。是过去伤太深才让你根本不能相信永恒，你的手那么冷，总会有人想着为你加温，寂寞让你更快乐，贪图暂时逃离的气氛，你越惊喜陷得越深，当你透露一个吻，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不知所措的人我真的心疼。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寂寞让你更快乐》，这是他2003年发行的专辑《七》当中的歌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1991年黄韵玲的《平凡》专辑当中的《关不掉的收音机》。其实每一个喜欢音乐的人的脑海当中都有一台一直在播放音乐的收音机，虽然你不见得是黄韵玲喜欢的巴赫、肖邦、罗大佑这些音乐，但我想每个人心目当中的曲目都是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带着我们成长记忆的音符。 这是来自黄韵玲的《关不掉的收音机》。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1993年王杰的《我》专辑当中的《红尘有你》。这首歌由李子恒作词作曲，李子恒是一个高产而且著名的作品很多的音乐人，比如像《烟火》《牵手》以及《风雨无阻》。这首歌当中呢，也有中国古典的韵味。 心底空间是你走过以后的深渊，我情敌中间是你留下悬念梦和梦的片段，我梦的里面是场流离失所的演变，我泪的背面依然留着一面等你的天。红尘有你，就有我无悔的你，随人间风雨前行，远不了无尽天地。那苍天从不曾改变留给我寂寞的誓言，走过人间千百回天涯，又回到深情的原点。那岁月再这么璀璨，我的心不会怕永远，因为梦会忘记红尘有你，红尘有你。

受伤。